8月5号骚动音乐，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的6点30分。 哇，呢排真係 keep 住日日都落雨啊。 我以为你话 keep 住呢一排日日都睇赛事添。 都有都有，两样都有。 係啦，咁。 因为行雷落雨嘅时候最好就係留喺屋企度睇赛事。 係。亦都大家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啦，咁、 yeah! 係無論就成績如何，咁今日大家都應該由中午開始翻工嗰陣雞雞收喺度睇，好似死亡筆記， 係啊， 將個電視收喺薯片裏面睇啦， 唔使啦，一齊睇啦，而家成個 office 大家咧攞部電視一齊出嚟睇，一齊歡呼啊，好開心， 係啊，作為呢個 team building 嘅活動啊， 冇錯， 但係咧因為呢段時間都落雨嘛呢幾日， 嗯。 亦都因为落雨啊、雷暴等等嘅呢个天气咧，令到我啱啱 weekend 咧就做咗一样好青春嘅事情。 系， 而因为系有落雨呢啲成分，令到件事嘅青春 感更加青春啊， 更加强。 OK， 系。话说啱啱个 weekend 去入咗愉景湾，去一个朋友屋企嗰度。 愉景湾啊， 系啦。 OK， 即系其实系星期五晚收工入去， 要搭船入嘅啫，好似。 就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呢个组合就之前我哋会飞去外地。去啊死！我唔记得去咗泰国边度添，布吉啊定咩 ？Anyway 啦， 系 布吉咁啊， 即系旅行群组， 旅行群组嚟嘅四个人，咁、 okay. 就总之 book 咗一间 villa， 就嗰三日两夜定四日三夜都好。 先，你答我个问题先，你系去咗你个 friend 屋企，定系你 book 咗一间 villa 先？ 唔系，而家讲紧之前个 trip，、 哦、 去外国泰国嘅时候系、 哦、 会 book 咗一个 villa，、 哦、okay, okay, okay. 大家就会弃喺嗰度三日两夜唔喐噶啦， 系 就睇个泳池边望住出边个风景就饮酒倾偈。 咁超嘅，你去旅行 系啦，唔系好点喐嘅。 咁你不如喺香港 book 个 villa 咪算咯。 个风景唔同，价钱都唔同。 OK OK OK。 咁而家你飞唔到，大家都恨咗好耐啦。当然，咁大家亦都想有一个好似离开咗城市嘅感觉。 系。 咁啱个朋友就哦，咁不如去愉景湾嗰度，去佢屋企嗰度啦。咁。 嗯。 咁因为你搭咗嗰一程船啊。 就好似飛咗去一個外地咁啦，係嘛？ 係啦。 即係好似出入境咁啊。 係 嗰程船。 而嗰個超嘅程度係喺。中环嗰个往愉景湾嘅码头啊， 系 佢个码头对出嗰个位置，即系你未入去里边，我讲紧已经有一间咧，嗰啲小食店。 我知上个新闻噶啦， 系嘛？ 系啊，系啊， 系好定唔好噶？ 睇下多唔多人啦、 啊。系啦， 多太多人就唔 系咁好啊。 系啊，系啊。 咁即系咧，因为嗰度即系好多外国人系住喺里边啊，喺放工时间，咁所以见到佢哋排队买嘢食，嗰个就又会买啲嘢饮啊等等，嗰个状态咧。你就已經係好似 放緊假啦， 放緊假啦，咁、大家又翻去啦，咁跟住就坐船入到去，咁嗰晚就整嘢食啊成啦，咁整完嘢食，咁其實一路咧，我哋本身個 plan 咧係想揾一個 weekend 就去沙灘呢度，扎營又好咩都好啦，咁、因為啱啱個星期都落雨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帶定咗啲嘢去 啊，係乜嘢咧？薯片， 薯片啊，一定要啦， 電話、銀包、八達通。 跟住锁匙系咪嗰啲？ 系啊，指南针，我连地图都带埋啊！ 劲啊，带无线电话添咁样，咁就带咗嗰啲即系铺沙滩用嗰啲只啊，成日带定咗入去，咁就话睇下嗰晚嘅天气，而决定我哋去唔去沙滩啦。 OK， 同埋沙滩行翻去个 friend 屋企，大概十分钟左右嘅脚程。 哇！咁你个 friend 屋企咪即系望住个沙滩？ 望唔到嘅，望唔到 嘅，望唔到 嘅，要行十分钟嘅。 OK OK OK OK。 咁叫做有咩事都可以快到佢 啦，好近啦。 咁嗰晚就哇好啊，冇乜点落雨啊，咁啊就拎齐晒啲嘢，半夜十二点嘅一点咧就行落去个沙滩度啦。咁啊， 你哋都几夜出发， 好夜啊，咁咪食埋饭啊，诸如此类。 即系人哋翻屋企嘅时候，你哋先出发。 咁喺个沙滩度，咁冇人咪铺好晒啲嘢，咁大家就即系倒啲酒饮下，对住个海滩、就倾偈啦， 青春下啦， 好青春嘅。咁跟住好快就有人瞓着咗啦。咁 系边个啊？周摄啊？ 系啊系啊，好、快瞓着，基本啦，佢好快瞓着噶啦。咁然之后倾到咁上下，开始有少少微微雨啦。咁大家四个人咧，唔知点解拎咗一把遮出嚟嘅啫，喺个 friend 屋企都净系拎一把遮。 等下先，嗰把遮系缩骨遮。 缩骨遮， 哇， 几有信心系咪？ 不如索性唔好攞啦咁。 咁啊，初头微微雨都系叫担住把遮遮一遮，心里边会觉得，我哋继续倾偈啦。一阵间长雨过云雨嚟嘅啫，一阵间冇事噶啦。 你又知一阵间会好天嘅？ 唔知噶， 唔知噶。 希望再一间啊嘛。初头几下都真系俾我哋。嘅願望咧成真到，真係過雲雨之後就冇事㗎啦。咁啊繼續傾偈，但係去到我諗四點零鐘有一場雨， 開始越落越大，而瞓著咗嘅周攝都被嗰啲雨水揼醒咗。 而瞓醒咗嘅周攝不但只發現自己成身雨水，仲好多蚊爛添，係咪咁啊？ 同埋好多沙添咁，於是乎就要打開嗰一把縮骨遮，四個人失縮咗喺把遮裏面，然後就發現場雨越落越大，因為你聽到啲雨水打落把遮度，啪啪啪啪啪咁啦。然後就出現一個兩難嘅局面咯。 點樣咧？ 就係、是、究竟而家咁大雨，我哋都淋到湿晒，应该继续喺度淋，等佢过咗场雨就算啦。定抑或执嘢走咧？因为你执嘢嘅过程，你得一把遮，其实都湿硬啦。同我而家企喺即系坐喺度唔喐系冇分别。咁初头大家当然好热血啦，哇难得我哋咁青春今日呢个活动喺沙滩度淋住雨，哇中学之好似都冇试过啦，梗系试下啦， 去尽啲啦。 系啦，跟住但系到咁上下淋到个人可以清醒。 淋石本身醉醉地啊，所以个人好清醒啊。 因为周边摆晒你啲鞋又喺度啊，啲袋啊，又有吉他，拎个吉他系啊，对住个海弹吉他有个 friend， 哇，好正、啊。 因为咁你就惊啦，跟个吉他窿兜晒水，咁你点？你弹落去个 吉他都变 bass 啊，都预咗冇噶啦。 于是乎就要开始撤退啦。咁啊，场雨越落越大，咁大家就倒些罗鞋咁。但系嗰一下大家系 兴奋， 兴奋嘅，哇哇！好耐冇试过咁青春，赤住脚喺个沙滩度淋住雨，湿晒执住嘢，有种拿手唔成势嘅状态啦。因为我觉得人开始大咗，你喺你会避免呢啲场合 的，梗系啦， 因为你唔会俾自己太攰啦，唔会俾自己病啦， 系啊， 诸如此类噶嘛。 翻工咧， 系啦，你去旅行你都唔会俾自己咁辛苦一样啫嘛。咁、但系难得嗰一下你就会，哦呢、這个组合喺呢个场景之下。 天意嚟嘅， 冇嘢输啦， 系啊， 都嚟到呢度豁咗出去啦，咁跟住大家开始执嘢啦，跟住又淋住雨又湿晒啦，咁跟住又要攞个，因为同埋好黑嘅嗰度，即系冇街灯，就大头灯周围照，咁我对鞋咧就湿晒，跟住只脚又入晒沙咁，于是乎我就赤脚行喺沙滩，赤脚沿路行翻佢屋企。嗰、那个赤脚系你要你幻想普通你出街嗰啲石屎地咁， 系系沿路系冇瓦遮头嘅， 沿路其实冇嘅，我哋揾一个地方喺个沙滩附近避一避雨先。 okay. 然之后到场雨真系停咗啦，先再继续行。咁喺避雨嘅过程当中，出边就肥啲肥落雨啦。你当喺个楼梯咧，楼梯位嗰度避雨，跟住个 friend 就拿支吉他出嚟就哇 ，today 我收嗰啲啊，嗰啲 friend 啦，有一种好有趣嘅感觉。 但系我觉得唔够青春咯，即系仲要攞遮，即系如果再青春啲就唔攞遮啦。即系如果我系波性，我就除。低身上边嗰件 T 恤咧，跟住就撑起好似把遮咁样咧，一次过一件 T 恤遮晒三个 friend 咁样跑翻去，咁样先够青春噶嘛？ 嗱，因为撤退嗰一刻咧，头先都讲过一把缩骨遮四个人，其实系冇可能装得晒。于是乎，我哋系分开两个两个行，有两个完全冇遮，有两个就有把遮咁样，呢种状态嘅。咁就一路走，但系好得意就系你成个人好咧气啦，跟住你周身又湿晒唔舒服啊，对脚又入晒沙啊，诸如此类张住晒。但系嗰成个过程系开心啦，会笑啦，同埋即系互相邀引好多呢啲嘢。 系 有一种回到翻去以前咧，中学咪同啲 friend 去 camp 啊，入长洲啊嗰啲咧。 嗰种无后顾之忧啊，即系学你话斋头先嗰种，我谂最重嗰种感觉就系、是、都冇嘢可以输啦。呢、這个场合呢、這个咁样嘅组合，咁不如玩尽啲。即系尤其即系我谂呢样嘢咧，系要去到学你话斋，去到可能离岛啊，或者可能离开咗香港其他地方。冇嗰种工作嘅压迫感， 系 先可以感受得到嘅。 系啊，同埋我觉得好有趣就系、是、你当去沙滩边咁样度过一个咁嘅晚上，原来你身边有一个识玩音乐嘅朋友，佢可以玩住吉他， 系 嗰、那个气氛系好同你播歌真系好唔同噶。 咁应该要唱 Wind 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我必须要话俾你听，究即系嗰晚啊，究竟作为一个音乐节目嘅主持啊， 系。你播咗啲咩歌咧？ 唔系唱咗咩歌？冇、播唱啊！嗰、 okay, okay, okay. 首歌咧，我而家揿唔到出嚟嘅。 系， 但我可以唱几句，大家又知我唱咩。 系，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点解你要唱呢一首？但又好似有啲应景嘅。 系，我唔知点解喺嗰日将我每一日放工交更嘅时候听住 Albert O 嘅主题曲，喺嗰一晚嗰度成为咗大家嘅主题曲。 嗰、那個好得意就係、是，原來一首歌佢係會成為到大家共同回憶嘅一個 title 嚟。 嗯嗯， 係啊，即係你以後總要聽到呢一首歌，或者你講翻嗰件事，你只要講個歌名，有人唱，其實你就會回憶翻究竟當晚你發生咗啲咩事。 咁 好得意喎！ 直頭你應該嗰陣時喺個沙灘，你就扭開個收音機聽《輕談淺唱不夜天》啦。 嗱，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啦。 係 你。真係現場人唱同你播出嚟有少少唔同嘅個質地，咁同埋你諗下，成班都已經濕曬係黐線嘅人， 嗯、 大家喺度唱嘅嗰種青春係再加倍。然後哪怕即使嗰晚發生嘅事情同嗰首歌嘅歌詞係冇關係都好，嗯、但係嗰首歌已經成為咗你嗰一晚嘅一個記錄咯。我覺得好得意啊！呢件事， 我想講咧，聽完你成個故仔之後，我覺得有一樣嘢我都必須要喺當中，我覺得我係得到一啲嘢嘅，即係我係得到一啲啟示嘅，就係好彩你冇病到，即係如果唔係真係大件事，即係好彩，即係你都知啊，我哋呢啲年紀咧都有，你話冇後顧之憂都有後顧之憂噶嘛， 都有 噶，即係都會有一刻諗死啦，即係當你個人清醒冷靜翻落嚟，會唔會臨病咗咧？翻到去即刻可能拍粒藥。先唔好讲咁多嘢咁，我又好庆幸，证明波成你身体都系强壮嘅。 我都有担心嘅， 系 当下淋住雨行紧翻去嘅时候，我哋大家都讲一样嘢就系、是，翻到去咧，大家要小心，唔好涉亲， 系 记得冲个好热嘅热水凉。如果唔系咧，就会下个礼拜如果有人请假都麻烦啦。 我以为你话好有担心嘅，翻去就请定病假啦， 一早请定咧， 攞定个医生纸啦咁 样。系啊，所以同埋嗰晚都有趣，又即系可以喺一个沙滩嘅环境之下，有朋友弹住歌。嗯，跟住就喺度会讲到啲心事啊，跟住见到流星啊，嗰晚见到一粒， 哎呀咁开心啊！ 喺咁多云嘅情况下，俾我 正 睄到一粒好快嘅流星。 但系嗰晚其实 overall 因为落雨，正常应该阴天，其实睇唔睇到好多星星啊？ 其实睇唔到星星，但唔知点解过一下有一个好明显嘅流星喺个云层嗰度， 咁你有冇即刻许愿、啊？ 个个都系咁讲， 有冇啊？ 我话冇，我睇到嗰个佢已经消失咗啦。 哦， 所以呢个台词同呢个对答系。你唔好话啲老土电影，其实现实世界都系会发生，都会有啲好老土嘅朋友问你有冇许愿啊，亦都好老土咁样答，边许得切咧？咁系啊， 唔紧要啦，许咗先算啊嘛，即系虽然佢稍信即逝啫，你咪当你捉紧嗰一下，许咗先算咯。有时吸引力法则呢家嘢，你许咗系噶啦。 有冇机会啊？就好难得喺香港见到流星嘅。咁系啊，我就今日又落雨天嘅时候，我又谂翻系落雨天令到嗰个青春感觉 羡慕你啊， 更加强烈。仲有一首歌系记住咗佢，哇，就成为咗你哋嘅歌，就好似情人会有属于佢哋主题曲一样咁解。 一阵七点钟我播多次嗰个主题曲俾你听。 大家啱啱七点钟会听到嗰只，不过我哋而家呢一 part 播呢只就唔系嗰只，系另外一只，但都同落雨有关。因为朋友唱到呢首歌嘅时候就唔系落紧雨。而是淋緊花灑嘅時候，類似淋緊雨嘅狀態啦，都係。但都係講緊喺落雨狀態當中，同一個女仔之間嘅一啲糾纏啊關係，佢係 No Full Friday。 但大一場雨可能係一把遮嘅送命，好驚你嘅出現後遺。呢片暗到狂情煙花璀璨，都會沖散。望見煙幕下嘅你，會凝固呢片空間。靠近你，拆解你嘅防備，情覺迷離，一切短暫忘記。放棄捉緊你客房你歲月剩下嘅你嘅一場曖昧遊戲好說他對我痴心 I'm love you right 舊者痴心對照者刻我不怕分散碎骨怕只怕真愛眼睛會帶我抵返熱身 I'm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I'm long to be full for you 天再黑不戰鬥抱這刻我不想殺雨水就落漸隨夜幕是誰帶清末等進極落雨水就落漸隨夜幕是誰帶點清末等進極落沿路有你太過甜美同你之間的氣氣成一生嘅典記，記憶有新伴，誰會係你嘅香味？床頭床尾醖釀住一場我同你嘅戲，即將準備上場試劍，或者我唔叻 ，OK 轉移陣地，準備 protect your neck， 你嘅温度就由我嘅熱烘任意調校，要你沒一寸肌膚準備我任意調校，你痴心逼我妄想，隨步你嘅足印就係我嘅方向，流離與迷離嘅遊戲。 要摆脱解决问题，都会随住你嘅笑语一一熄灭。细雨大风渗透你嘅色香，被灵魂捉弄，在生梦死要触摸你嘅美。对照这刻，我不怕分身，碎骨头只怕睁开眼睛，会带我睇翻现实。I'm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I'm long to be full for you。天再黑不见得，要抱这刻，我不想放手。雨水就落，渐随夜望，是谁带领寂寞？不信极落。 Get Over Friday 有呢首 Pilot 作品《雨中游戏2021》，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成立跨政策局工作小组，探讨立法制定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机制的可能性。据了解，儿童事务委员会将会在明天开会讨论工作小组的建议。据了解，小组建议立法所指的儿童定义为16岁以下的儿童或者青少年。至於舉報的責任，建議包括經常接觸兒童，以及由政府監管或者行業自行監管的專業人士，例如幼稚園、中小學校長和老師、社工、醫護或者醫療專業人士，例如營養師等。但是寄養家長、補習老師這類屬於自願性質工作或者與兒童相處時間有限的人士，就不用負上強制舉報責任。對於沒有遵守舉報規定的罰則，據了解，小組初步認為罰款未能夠有效發揮阻嚇作用，指出有關虐待兒童罪行的條例循簡易定罪之後可判監三年的水平，或者可作為基礎給社會討論沒有盡責舉報的罰則水平。長和上半年盈利183億港元，按年升近41%，撇除出售歐洲電信發射塔部分資產等的影響，基本盈利升58%，派中期息每股8毫子，按年增加30%。至於長實，上半年盈利亦都升近31%，至83億6千萬元，中期息增加近21%，每股派4.1毫。主席李澤鉅表示，密切留意環球經濟和疫情發展，對疫後業務恢復和增長感到樂觀。他強調會審慎投資，適度發展，以穩健不忘發展為核心政策。立法會前議員歐諾軒和歌手黃耀明被廉署控告涉嫌在2018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之中作出舞弊行為，向他人提供娛樂，即是歌唱表演，以誘使他人投票給歐諾軒。兩人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經控辯雙方商討和同意，控方撤回黃耀明的控罪，法庭批准黄耀明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8个月。辩方表示，虽然两名被告的角色不同，而且明白事件影响选举的公众观感，但是考虑到案发时间短暂，希望法庭能够以同样方式处理欧诺轩的控罪。

波成啊，如果挂住一个人可以点算啊？ 如果你挂住一个人，可以试下寻找你同佢嘅回忆啊。呢你同佢之间嘅回忆可能系声音，可能系文字。可能平时日常生活被很多东西冲洗了之后忘记了，但搞一段时间想翻起攞翻出来会发现，哦，原来过了这么久了。他是卢海彤。 我经常置身在这吵闹风云，脑海血迹 有些问题到今天都未必知道答案，但至少听回声音会略知一二。听过由卢海彤的方圆，感受是伤的，但回忆可以是美好的。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实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视角。 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里看找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为明日向往。尽管会不安。 非常之 close 啊，一起出过 tour 啊等等。跟岑宁儿呢首派台作品《风的形状》，随住呢一个风吹会飘去边度，大家都唔知道嘅。走咗嘅人走咗，留低嘅人留低，咁仲可以做啲咩？应唔应该有盼望呢？ 似梦里，在某月某日里，旺角尽处花去内里。有着你共我共花的唏嘘，约定我在这像对伴侣，没有话说到此登对，你共我在对望就似默许，今天却等待冬天那人，苦苦去走后，寂寞就如何。 她名字 Ada 李子君，有一首派来作品叫做《太子之花》。有些离开了的躯体啦，遗留了下来的可能是一些虚无的精神，过程要消化是难过的，但经过时间洗礼之后，最重要是将它化为你的力量继续向前行。 难过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难明的小小暗示描画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贪一趟爱一方竟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终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身回头看。 充满住盼望的编曲啊，一个由小黑为 Candy 孙填词的作品《无名故事》。

同时位于琉球群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银河。银河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北角政府合署和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敬业街是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到考明街。反方向了，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就顶上去观塘绕道，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那段车多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路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缓慢，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兆安苑。最后提一提大家，在大角咀因为爆水管，福泽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杨文瑞。 我似乎有个印象，就是香港人不是很多人知道有个叫智慧城市。 去年年底我们出了智慧城市蓝图 2.0， 整个社会就开始很热闹了。近排比较热闹的就是拿这个消费券，你没有一个智慧城市的数码基础，其实你做不到的。 8月11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嗨，我是郑子成啊！我最希望点温拿的《齐心就事成》为香港队打气，因为呢首歌里面有两句歌词是咁话：同心做事情，齐心就事成。我哋虽然冇能力好似呢班体坛精英咁代表香港去东澳角逐奖项，但系我哋却可以齐心喺背后打气同支持，帮佢哋呐喊助威，鼓励佢哋创出好成绩。 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笑笑都要拼。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事成。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呢位嘉宾最近好多工作好忙，今日仲带咗两首歌上嚟添啊！ 冇错啊，为咗表达佢嗰一种忙碌，所以我决定要送呢一句俾佢。 唱到柳莺停唔到手， 哇！净系听到呢句，我都已经觉得好忙啊！ 首先欢迎我哋苏动音乐今日嘅嘉宾系话即系刘应婷嘅。 Hello， 你哋好啊！ 你要解释翻啦，即系停唔到口，我明啊，唱到点解停唔到手咧？波成， 因为我哋系将唱到停唔到口同埋做到停唔到手咧两个嘅意思放晒落去，因为知道无论你喺音乐上面或者其他嘅工作都非常之忙碌咧，一路以嚟都 其实近排会忙啲咯，即系除咗你见到我近排都有两首歌， 系啊 系啊，跟住、除咗歌曲上面嘅制作，跟住之后有好多广告啊！ 我见到啊，嗰张卡跟住又分析几个角色啊， 所以而家近排都好充实嘅，忙得嚟都好充实嘅。 系咪忙到都间唔中会谂啊？如果可以放翻一日半日假就好啦，咁样 有噶，因为其实我觉得休息时间对于我哋 artist 嚟讲咧系好重要。例如更加重要嘅系你做音乐咧，其实要有 input 嘅时间。 系咯，呢个好紧要。 即系你要创作嘅话咧，我觉得因为我平时创作咧就会睇电影多嘅，睇一啲電影可唔可以啟發到自己想做啲咩音樂啊？咁我覺得如果喺一個忙嘅時間咧，如果冇一個休息嘅時間去創，令到自己可以有啲 input 咧，對於創作都會有影響噶。 呢個係真嘅。 因為咧，我想講一個好秘密嘅事情俾大家聽啦。 好， 就係咧，因為咧，啱啱我接阿 Jo 上嚟嘅時候咧，我哋行樓梯啦，我發現佢喺後邊喺度哼歌咧，佢係哼咧 Be Our Guest， Be Our Guest。我懷疑佢幻想咗嗰啲主題樂園後群症咧，好、okay. 想去玩咁樣啊。 都想嘅。系啊，同埋我自己本身系都几童心嘅， 系 啊，即系如果有机会可以做到一啲电影嘅，即系童心电影嘅配音咧，咁当然就一定系好啦。跟住自己都好想，因为配到音之余，又可以喺个电影度唱到歌，呢个都系我自己人生想达到嘅另一个目标嚟嘅。 系啦，咁所以喺讲有呢一首第一首啦，带上嚟就有《妈妈的神奇小姐》呢套电影嘅主题曲，今日唱《神奇之路》啦。 系， 咁我哋当然。在讲这首歌之前，我首先要将我的礼物送给你。 多谢你。 唱到柳莺停不到手啊。上次那个就诗意重一点的，月上柳莺停，人若黄昏后。今次这个呢，我们就口语一点，但就好切合到你现在的状态。没 错啊。 亦都预祝是之后你的工作，无论是音乐上面或者其他的都一样是可以 继续 有啦。继续有啦。 Thank you。 是啊，送给你的。 多谢你，多谢你。 咁啊，系啦，啱啱讲到啦，就系、第一个带上嚟嘅作品就系、个电影嘅主题曲啦。你自己都讲啲好中意睇啦。咁其实今次你仲记唔记得嗰时一个咩嘅情况之下收到一个 invitation 就系、咦阿 Jo 有一套电影嘅主题曲想揾你唱咁样噶？ 其实当时就花姐同我讲嘅，咁但系就冇咁详细交代呢套系咩电影啦，纯粹系讲有个电影公司觉得你把声好有感染力，咁好想揾你唱。咁我系去到电影公司揾我上去睇电影啦。即係喺唱主題曲之前，佢俾我睇一次嗰套電影先嘅，咁、可以俾我代入佢個情緒啊嘛。跟住去到上到去，我先知道原來套電影係蘇華偉先生嘅故事咯。咁、我自己覺得，哇！因為我自己一路以嚟都有睇過蘇華偉嘅比賽啦，咁但係我就唔了解佢背後究竟嘅故事係點，付出咗幾多淚與汗去成長，去一步一步由天生勁聯，跟住之後跑到步行到路，跟住之後去到攞到金牌，其實中間嘅故事我係唔了解嘅。咁好彩。 彩呢套電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我了解到蘇華偉先生咯，同埋呢個係香港人嘅好珍貴嘅回憶嚟嘅，同埋正正就係話都俾大家聽運動員。佢幾咁輸在，即係蘇華偉先生幾咁輸在起跑線，但係佢靠住自己，又或者媽咪支持佢嘅力量，一步一步可以行到上去奧運嘅頒獎台度，其實好唔容易嘅。係啊，即係正值而家奧運啦，即係每一位運動員都係好唔容易 嘅。咁你記唔記得呢一套電影有冇某一啲嘅場面或者一啲情節係你睇嘅時候最觸動到 你？有一個位好觸動嘅，就係、是、蘇華偉佢有細佬啦屋企，跟住之後佢細佬要讀書，跟住屋企媽媽嘅收入就冇就唔係好多嘅，都好辛苦。咁佢就話媽媽，我唔跑步啦。我不如出嚟做嘢啦，我唔再跑啦。哇！呢樣嘢其實有少少 touching 到自己嘅共鳴，就係、是、因為我以前曾經都係好中意音樂， 係 跟住我都係因為生計嘅問題，咁放棄咗，跟住去做一個記者工作，係、成為咗一個齒輪。咁當時咧喺發生喺蘇華偉先生嘅身上咧，我覺得更加好成熟啊，好感呢、這個感覺好成熟嘅時候，我就會更加感動咯。唯一係跟住我睇到嗰位係好想感動到想喊嘅，係、 你係咪平時睇？因為你話中意睇電影嘅時候 input 咧， 係 咪都係呢一啲比較？有励志一啲或者一啲热血嘅，甚至乎一啲 relate 到自己多啲嘅，就容易啲会有呢种 emotion 嘅都。 都系嘅，同埋我自己中意睇一啲剧情嘅嘢嘅，咁、剧情嘅嘢系可以帮到自己、思考。咁你思考你对你之后嘅创作可以摆喺歌曲里面，你想带出啲咩道理啊？咁样咯， 系。咁、所以当睇完呢套电影嘅时候就入隔咗有冇话隔咗几耐，跟住就入录音室去录。 我谂隔咗两个礼拜， 系， 跟住之后就入录音室可以试唱呢首歌咯。跟住我觉得唱呢首歌同我自己平时嘅歌曲都几大嘅唔同啊。因为我平时自己录音咧唱自己嘅歌咧都系个 dynamic 好强啊，有少少间接啊，大家要思考嘅。一個情緒嚟噶嘛，咁但係今次要喺短短嘅歌曲裏面好直白地去講到個故事，其實都係另一個挑戰嚟咯。即係我自己都未試過嘅曲風啊，即係咁熱血啊，咁感動啊。咁所以今次呢首歌，我係諗住，即係我當即係蘇華偉係講佢媽媽陪住佢啦。咁我係當我嘅媽媽咧，就係、是、一直陪住我長大嘅劉柳芬。 係啊 ，so sweet。 係啊， 因為今次呢一首歌裏邊會聽到一啲兒童合唱團，香港兒童合唱團又一齊去即係貢獻聲音啦。咁其實你錄嘅時候係咪已經有呢一啲即係小朋友嘅聲喺度㗎？嗰陣時 係嘅，我錄嘅時候已經有㗎啦。咁但係我真正感受到佢嘅力量係要去到拍 MV 嗰日先感受到，因為 MV 嘅時候佢哋會喺後面度 戴住 headphone 咁樣 係，跟住我聽到佢哋喺度做個底聲嘅唱嘅時候，我係感動到起雞皮嘅，即係因為我一路以嚟都好想喺我自己歌曲裡面加入一啲小朋友嘅聲音，係啊，因為佢哋嘅聲音係好天真無邪、好純真啦，就好似自己嘅初心咁樣咯，即係佢用一把初心嘅聲音去同你講翻一啲你自己最初衷嘅想嘅説話咯。咁所以嗰個嘅感動位係更嚟得更加純粹咧，更加純真咯。 同埋喺一個咁複雜嘅世界，而家即係大家面對咗好多大型嘅世界好多嘅時候，小朋友可以用呢種嘅方式表達，我諗淨係聲音聽嗰下都已經都好 click 中嘅應該。 冇錯。 咁另外亦都今次個班底咧，即係非常好嘅一個合作，亦都係首次啊 ，Joe 應該係首次同佢哋合作係嘛？即係呢一個 交叔以外嘅 係啦，係啦，就係、是、陳心瑤同埋大。位啦，但其實佢兩位都係非常之有名，亦都作過好多 電影歌， 係啦，電影嘅主題曲嘅。咁同佢哋合作嘅時候，有冇話嗰個感受同平時同阿Carl叔係好唔同 嘅？都唔同嘅，係啊。跟住因為兩個氣氛已經唔同啦，跟住今次嘅歌曲嘅氣氛係比較直白。同埋鼓勵勵志嘅，咁同我以往嘅嗰種得地嘅氛圍係唔同咯，即係我自己做嘅歌曲就會 得得地，暗黑系嘅。 寫一隻仲要狂人日記咁狂嘅時候，跟住而家就有一隻抒情嘅咁樣。 所以係咯、啊，都幾好啊，都係一個機會俾觀眾睇到阿 J 其實有可以有好多面嘅發展咯、啊。即係除咗純真直白地可以唱到一啲嘢出嚟，跟住另外亦都可以得得地，咁我覺得好開心啊！ 咁錄嘅時候，其實譬如大衛佢嘅監製，佢咪都會同你講，就因為可能知道你睇一套戲，睇完個歌詞啫 ，prep 完之後去到現場都話，不如你就試下即係佢冇任何嘅 guidelines 或者咩講先嘅，入去試下，燒住唱一次先咁樣嘅。 其實 so far 有監製佢都對我冇乜太大嘅要求，話一定要點樣點樣咯，即係佢都好 feel free 地俾我自己去喺呢首歌度揾到自己想唱嘅，即係最適合自己嘅唱法咯。咁所以今次嘅合作都好開心，因為自己一路以嚟可能聽《那天我們會飛》嘅嗰啲主題曲，其實都覺得係好 touching 到。即係佢嗰陣時都係有小朋友喺後面唱咁樣，咁、所有嘢我一路以嚟都好想試，今次有機會試到，所以真係好開心，係啊！多謝佢哋揾我合作。 preparation 上面有冇話即係塞完份詞加埋套戲嘅影像已經有曬知道曬嘅時候，即係入去錄音之前可能即係會帶住一啲咩啊？我試下咁樣入去，或者有冇呢啲咁樣嘅諗法嘅？其實 有套即係我預先睇咗套電影之後再入去唱咧，係有幫助嘅。咁、我會了解到其實蘇華偉媽媽為咗佢背後究竟付出咗幾多，付出咗啲乜嘢咧？ 係 跟住我可以帶住呢股即係了解完佢嘅故事呢股力量咧，我就去唱到歌曲裡面嗰種有人陪住你走嗰種心情咯。再加埋我自己代入翻 fans 對我嘅陪伴，咁我就更加演繹呢首歌曲裡面咧，就可以流暢啲咯。 咁喺度拍 MV 嘅時候，先講又會見到香港兒童合唱團啦，咁同時都有呢套電影嘅監製加主演啊吳君如啦，咁樣。咁嗰次拍 MV 嘅時候，去到現場啦，咁樣係即係嗰、那個即係可以遇到佢哋，可能有啲嘅交流上面有冇啲得意嘅嘢傾到啊，都會發生咁交流。 好開心，因為我自己對住啲前輩咧就好怕醜嘅，即係第一次見到吳君如嘅時候係我好緊張啊，唔知講咩，因為以前由細到大都睇佢電影長大，跟住。今次遇到佢，跟住佢第一句就走过嚟，哇！阿 Jack， 我有留意过你唱歌啊，你唱歌真系好有感染力，所以我揾你咧系冇错嘅。 系， 哇！呢啲赞赏， 好感动啊！ 系啊，呢啲赞赏对自己嚟讲系好鼓舞咯，咁、就要更加去做得好嘅作品咯。所以so far 出到嚟，佢哋导演啊 ，even 監製吳君如其實佢都覺得好好啊，跟住所以好開心咯，即係 even 上次喺商場我第一次演唱呢首歌嘅主題曲 live 啦，跟住佢哋都話：哇，你唱 live 真係好有感染力啊！ 係， 咁得到呢啲讚賞就真係。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其实今次唱呢一个神奇之路，个体验会唔会带俾阿张系再大啲？就系其实系往后自己嘅个人作品发现，我原来可以玩嘅风格再多咗咯，即系嗰个感染力强嘅时候，系可以再唱一啲除咗一啲搭晒以外嘅作品，嚟紧嘅作品系可以玩一啲，开始扩阔翻嗰个歌路啦。 其實我一路都唔會話局限咗自己要唱啲咩啊，例如可能得曬啊咁樣嘅歌嘅。咁純粹我一路當我新人啦，入行 solo 嘅作品都係得兩年啫，咁作品都係得五首嘅，咁所以我唔排除自己有好多可能性咯。咁今次咪慢慢去試咗今次嘅曲風，咁嚟緊如果有啲曲風之後，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都聽好多歌，跟住 R&B， 跟住。Jazz 咁樣呢啲其實有好多都未試過嘅，咁嚟緊咪 keep 住去擴闊下廣東歌迷對於廣東歌嘅尺度咯， 即係可能性可以去到邊度咯？ 係啊，可以好大噶嘛。 同埋我覺得今次呢一首歌佢嗰個叫做製作嘅 sequence 係有一個影像係。你接收咗先再去演唱呢、這個，可能唔知啊喺你身上可能會唔會都有一種諗法，哦係之後自己嘅歌嘅時候有陣時哦都可以諗多一啲影像，因為 MV 又會配合到啊，或者喺我去做嗰個感染力嘅時候又會強啲啊。 其實我嘅歌曲不嬲都係影像行先， 係啦，都 即係 even 係編曲啦。 跟住寫歌詞啦，大家都係好要，即係無論拍 MV 啦，都要好電影感咯。 嗯， 即係無論你淨係聽首歌，你都要好有電影感；淨係睇歌詞，都要好有電影感。咁 so far 大家我同小黑啊、小黑啊同卡叔叔嘅合作都係咁樣咯。咁大家都係一啲好相似嘅人，咁所以諗法都係差唔多，所以而家合作落都係用畫面去導入成件事咯， 就令到歌詞啊、同埋唱啊、編啊嗰啲，全部都好有 畫面啊！大家都會覺得。 听呢个作品呢，嚟自柳英婷同埋香港儿童合唱团合作嘅作品，嚟自《妈妈的神奇小子》呢套电影嘅主题曲，叫做《神奇之路》。剛才開始講過，Jay 今日有兩首作品，新聞回來之後就會介紹另一首派台歌《沙之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女子乒乓队在东京奥运团体赛以场数3-1反胜德国，取得铜牌，是女子乒乓队历来首面奥运奖牌。三名运动员赛后表示，心情经历起伏，有如坐过山车，感谢市民的支持。教练李靖形容对球队今日的表现喜出望外。港队在今届奥运奖牌数目累积1金2银1铜。港队代表刘慕常晋身奥运女子空手道个人型项目铜牌赛，将会同土耳其选手争夺奖牌。个人型项目亦都即系套路比赛，刘慕常喺排名赛以平均分26.4分小组第二晋身铜牌赛。至于土耳其嘅选手就喺另一组以24.76分第三名晋级。赛事将会喺香港时间傍晚大约6:30进行。日本东京都新增50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疫情以来新高。首相菅义伟宣布，将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适用地区追加福岛、茨城、栃木、群马、静冈、爱知、滋贺、熊本8个县。有政府專家推算，若果目前的趨勢持續，兩個星期後的平均7日日均新確診人數將會超過10,000。東京奧組委表示，多31名與奧運相關人員確診，包括1名運動員，單日確診人數連續2日創新高。新增的確診運動員來自希臘混泳隊，該隊12人之中已經有6人感染，另外6人尋日回國。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揸车嘅朋友咧，而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嘅，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两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咧近收费广场一段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一段挤塞，而且车龙排到考明街。

咁但因為份詞其實第一次睇可能都複雜嘅、嗯，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小黑佢好似都有一個叫導讀去講每一段大概即個故事等等係好確實咁樣寫點，可能係因為睇即加上咗佢呢個導讀，令到你更加清晰而知道我係點樣準備每一段，究竟我點樣用聲音去處理去唱嘅，係嗰個好大嘅一樣嘢就係佢嗰啲文字啊。系啦，呢个系我估嘅，好啦，佢估埋一次个。 咁我估嗰样嘢咧，就系源自我自己咧，第一次去听沙之戏嘅一个经历嘅。话说咧，我唔知阿 J 会唔会都有一下嘅经历系咁，因为啱啱我估阿 J 收到沙之戏呢份词，我谂应该小黑未够，即系未即刻会可以解读到俾阿 J 听嗰个内容啊，嗰个构思系点啦。因为我第一次睇呢份词同呢个歌名嘅时候，我系谂起咗一个角色嘅。是嚟自《火影忍者》入面的我系啦，我唔知道阿 J 会唔会如果有睇过《火影》，第一下收到呢首歌嘅时候，都谂起咗呢一个角色，因为其实亦都系好相呼应。其实同呢个角色咧，佢嗰一个身世，亦都其实你 relate 翻啲歌词度，咦，好似又啱嘅。咁我估下 J 会唔会当初都有咁样 留意过 咧？ 有冇谂过我爱罗啦？ 咁我就系估呢样嘢。 啊，呢个几有趣啊！呢个几有趣。系啦，咁你可以揭 我就講翻阿波城啊，係啦，咁你嘅估法係啱嘅，係啊，咁我唱嘅時候咧，當然小黑寫呢份詞咧，係會每一 part 都會講佢點解要咁樣創作咯。咁當時但係 exactly 太過 detail 點樣唱咧，其實就冇點樣講嘅，純粹係佢會例如可能 first one 啦 ，cross one 啦 ，first two 啦 ，cross two 啦呢啲位置咧。佢同我讲，其实系一啲小朋友 B B 嘅时候未出世喺个肚里面对妈妈嘅幻想，系啊，咁我就要代入哦呢啲 puzzle， 我系未出世嘅，我系要如果我喺肚里面对妈妈嘅幻想系点样咧，我就要唱晒出嚟啦。咁又或者去到后段嘅时候出咗世啦。我母親突然白了手啦，呢啲位應該你出咗世，可能你大個望到媽媽白頭髮係點樣呢嘅時候，嗰種心情其實某程度上小黑都俾咗呢啲牽使我嘅。 係， 咁但係有好多嘢都係我同卡叔叔喺錄音室度發掘咯。即係例如可能卡叔覺得我呢段例如我同媽媽好 sweet， 又或者我同媽媽吵吵鬧鬧，應該個感情又或者個畫面係點呢，純粹是靠自己的幻想咯，有很多都是。但是当然小黑的文字对我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看到小黑的文字，即是他那个 post， 他有讲到他很好奇，究竟阿 J 一开始收到我这份歌词的时候第一感觉是怎样和怎样消化，是不是你佢係咪喺 group 裏面你都未冇講到咁仔細嘅？ 其實我當時收到份歌詞嘅時候，我有三日睇完之後，我冇應過佢嘅。 就係嗰三日。 嗰三日其實我 keep 住都喺度消化緊份詞啦，同埋我喺度 challenge 緊自己咯。咁就係 challenge 個位咧，就係我使唔使做啲歌繼續 keep 住都係深咯？係啊，即係因為我狂人已經好深㗎啦嘛，我驚呢首歌大家未必會消化到，又或者佢歌詞裡面所寫嘅一啲子宮啦、羊水啦、磁帶啦，喺廣東歌裡面其實係未出現過嘅，係啦，未出現過，咁我其實有少少 concern 呢啲字會唔會 sidetrack 到大家對於呢首歌嘅感受？係，咁 so far 我係唱嘅時候錄一係用一個試嘅形式咯，我第一個 session 係話溝叔啊，不如我試下啲歌詞得唔得啦？咁我上去試唱，咁唱落就係唔係好突兀嘅呢啲字眼，咁就我哋就成件事就好順咁樣去咯。 係，即係就唔需要，即係可以撇除咗嗰個擔心啦，因為唱出嚟都舒服啦，咁樣。 係啊，跟住我亦都估唔到呢首歌可以引起到咁大家咁多共鳴咯。即係喺啲留言度已經睇到，其實大家原來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係經歷緊同屋企人嘅關係唔好嘅呢樣嘢咯。 係 啊。 啱我哋講到一個 term 就係話啲歌需唔需要咁深咯？其實喺你自己個人嘅角度出發，一首歌所謂深，你會覺得好同唔好嘅地方會係喺邊度咧？ 我覺得深咧係唔好嘅位咧，就係未必大家會聽完歌詞即刻明。明完之後可以 keep 住會 repeat 聽一首咁有深度嘅歌咯。咁呢個就係唔好嘅地方。咁但係好嘅地方係可以伸延到聽眾嘅閱讀能力咯。 嗯， 即係你聽一首歌，你想明白或者了解背後嘅故事，你就例如可能我今年嘅作品重新系列全部都係用小說名嘅，咁我哋都係啟發自小說名嘅，咁佢哋就會睇翻背後嗰本書啦，《沙之氣》呢本書啦，又或者《狂人日記》呢本書啦，點樣去引發到我哋會有今次嘅創作咯？咁我覺得對於聽眾嚟講係一件好好嘅事，可以擴闊到佢哋嘅耳朵，或者擴闊到佢哋嘅腦袋。我覺得係對於我唱嗰個人嚟講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咯，即係幫助到好多，我了解到呢個世界上更多嘅嘢咯。 因為我覺得難嗰一樣嘢，佢只不過係一個呈現嘅方式，但係好似係其實最初去翻最 original 就係究竟自己想表達啲咩？因為我知呢一隻歌你自己都有拋過啲 keyboard， 即係零極限， 係啊，零極限 嘅頭兩句咁樣樣。 對不起，請原諒我，就係呢兩句啦。 係啦，咁嗰陣時你去拋呢一個 idea 嘅時候，係咪就係嗰期可能真係有了解緊相關嘅嘢，覺得呢一樣嘢你想放喺歌裏邊？ 嗰排我係透過即係我做完狂人啦，咁狂人佢嘅一生破壞曬身邊自己。同自己嘅關係，例如可能佢老婆，跟住佢屋企人，佢破壞曬所有關係之後，佢會想做一啲咩嘅修補咧？嚟到下一世，即係前世佢同佢老婆係情人嚟嘅，今世就係母子。咁去到母子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即係你對於呢段關係，你會作出一啲咩嘅 choice 咧？咁我就好想講一句對唔住，希望對方原諒我，因為我希望。大家喺一個關係度 ，even 係當你信唔信前世今生啦，都好啦。咁喺一段關係上面，嗰種內疚啦，係咪真係又或者嗰種憎恨啦，係咪真係咁緊要咧？咁我係呢、這個故事係啟發自一個導演，即係我 MV 嘅導演阿勝，跟住佢講佢朋友話佢好憎佢爸爸，好想在佢爸爸在生嘅時候，好想爸爸快啲死。咁但係當佢爸爸真係不幸離世嘅時候呢，佢朋友就覺得有好多嘢都太遲，即係真即係呢種憎恨係咪對佢嚟講係咁重要呢？咁佢諗返其實又唔係囉，即係當佢自己成為咗人哋嘅爸爸媽媽嘅時候，佢會明白返佢以前爸爸點解要咁樣對佢做一啲咁樣嘅決定，令到佢憎佢囉。咁所以有好多信息，即係透過導演啊等等啊，佢會講翻俾我聽，咁我就令到我好想做一首同屋企人講一聲對唔住，希望佢原諒我嘅歌咯。係啊。 但係去唱去演繹呢一類型嘅作品嘅時候，例如《沙之氣》講原諒呢一個課題啦，呢一類型嘅情緒其實係好難去捉或者好難去拿捏嘅。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想除了自己一個好經歷過一些好活生生的故事之外，其實是很難去體驗到真正的一種感受。對阿 J 來說 去演繹這些作品，其實會不會都要找一些方法去讓自己去代入到去？ 其實是的，即是你問我好像歌曲裡面所說的那種無緣無故的恨，我自己對家人就沒有的。係啦，即係我本身係一個好健康嘅家庭長大，咁你問我點樣代入啊？我係真係靠自己幻想， 睇得多戲嘅平時都有啲， 又或者我係好入咗狂人嘅嗰種mood咯。即係如果我係狂人嘅時候，我前我做咗一啲咁樣嘅嘢，去破壞曬身邊所有關係嘅時候，我會想點樣修補咯？我當時係諗緊呢樣嘢咯，係啊，咁我都你問我係好難代入嘅，點樣去幻想你自己係一個即係你重生咗之後，你同媽媽嘅關係，你點樣去講一聲對唔住咧？點樣去嬲咧？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MV 都幫咗我好多，即系 MV 用一個好簡單、好貼地嘅故事， 係講話一個反叛嘅年輕人離家出走，跟住之後去點樣同媽媽嘅關係破裂，去到慢慢老人痴呆，跟住之後做翻一啲對細個對自己好有愛嘅嘢，例如錄奶樽啦，攞住 BB 衫喺度燙啦，咁所有嘢我就會更加有畫面咯，即係更加幫加成到呢首歌，令到人哋更加明白我呢首歌想表达嘅最终个信息咯。 OK， 录音嘅时候啊，Carl叔叔会唔会都喺呢个位置上可以帮到你咁样嘅？ 有噶，佢会纯粹佢会推即系俾一啲画面我， 系 即系例如同妈妈劲 sweet 嘅画面啊，咁样等等，去令到我可以更加画面化所有嘢咯。 嗯， 跟住之后代入到嗰、那个。系问 系咯，一路听阿 Jack 讲都会系一即系喺特别唱嘅时候有画面嘅配合嘅话，系会即系你系呢即似系一个你去录音嘅时候嘅一个方法咁样样。 系啊， 咁但系去到真系去处理嗰啲字嘅唱法等等，系咪都真系好仔细地即系譬如逐句 mark notes 哦？呢一句个尾音用力定系假音？因为我发现唔同 verse 同唔同 chorus。有啲就前面可能係輕啲 ，chorus 咧就用假音多啲，但第二個咧就會即係實音真音多啲咁樣。嗰陣時大概 preparation 啊，唔同嘅段落等等係。 其實今次呢首歌係我自己覺得係辛苦嘅，因為喺情感上面係需要去自己去開發邊一個位究竟用啲咩 emotion 啦，用啲咩唱法啦。同埋佢每一 part 都唔同啊， 系 系啊，咁变相情感扯得好犀利咯，录音嘅时候，跟住但系都变相系喺嗰段咁短嘅时间录音时间啦，当一个 session 四个钟啦，系逼住自己把声音要进步啦，系啊，发掘到即系呢首歌，我系透过呢首歌发掘到自己原来系可以唱得啲气声好， 系咯，我都听 低音嘅气声嘅， 系啊， 系啊，又可以或者唱一啲温柔啊，又或者激动嘅时候咧，嗰种唔同嘅 dynamic 嘅转变咯，其实系好好嘅呢首歌，对于我自己嘅演唱技巧方面嘅帮助。 因为好似四日喺录音室系嘛。 系 咪就系嗰四日里边，跟住就哦，我不断要试，我又冇得离开，我又要完成，所以就好啦，我咩都试啦，我唔理得定唔得啦咁。 系啊，你自己揣摩咯，呢、這个位置就要边转假音，系啊，咁全部 mark 晒 notes 喺张歌词度。虽然我系一个唔 系 好跟 notes 去， 即系 mark 完之后都 嘅歌手啦。系啊，卡叔不嬲都话我系一个唔跟，系啊，唔跟例如我可能呢个位 mark 咗假音，跟住之后我下一次唱咧。有時可能頭下都就係我唔記得咗要唱假音㗎，我成日都係一個咁樣嘅人嚟㗎。係係，咁佢就話我係一個好在行唱 live 嘅一個 performer 哦，咁有冇一個例子你而家可以即係 record 到就係、是、哦嗰一句去同Carl叔或者自己 prepare 點樣樣唱，好似啱啱講假音真音嗰啲咁。跟住諗咗啲乜嘢而有個咁嘅決定，有冇一個段落或者有啲句子 去講？其實好多㗎，即係例如呢、這個。bridge 位啊，一身多喘，转世善后，卷缩栖身，凌雨静候，我咪不停地真假咁样转换嘅，咁、 啊、 我每次都唔同噶，即系我试过系一个激昂版本，keep 住真音，系啊 ，keep 住真音咁去，令到成件事更加去啦，咁但系so far 出到嚟，我觉得唔好嘅，系、 okay. 啊，咁就用最尾采用嘅一个方法就系假音真音假音真音假音咁，令到成件事好似好有 pattern 咁样咯。 哇！我就系谂到嗰四日都应该几攰，因为你不断试， 好攰啊！仲要录埋和音喎， 系咯？系咪话有几个唔同嘅？ 纯粹系今次，因为系第一次，即系之前狂人有试过和音嘅，咁但系当时都会有吴林峰喺度，去令到成件事快啲嘅。跟住今次系真系靠自己噶，所有和音有四个声部都系靠自己录晒成首歌嘅和音咯。 系 啊，咁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咯。 咁啊，啱啱嗱解構咗好多波成所諗嘅一啲問題，係時候解構埋我講嗰、那個 我 愛羅啊嘛， 係 啦係啦，我愛羅，火影係我愛羅，係咪我諗多咗？ 其實我當初收到呢個歌名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好似同你一樣諗嘅一樣，我係咪我愛羅咧？又或者愛羅喺個火影裡面佢嘅 特性咧，就係好似有個神獸，係用一個沙去保護住佢，係 啦， 係 啦。 我初初諗咧，小黑未講個故事點解咧，我就係諗緊媽媽係咪就係嗰只 神獸？ 神獸咧，係啊，一尾啊，係啊，一尾。 因為佢媽保護住佢， 係啊，就係保護住佢咁。原來後尾我了解翻個故事唔係咯，跟住純粹因為沙子係一本書嚟嘅，佢就係講無論你點樣喺個沙灘上面，你點樣去堆砌一個好華麗嘅堡壘都好啦，個大浪一衝埋嚟，所有嘢都係會沖散咯，即係 even 你去點樣 set 一個嘢去屏障去保護自己都好，你宿命嚟到嘅時候你都。躲不過咯，係啊，咁係講呢個信息嘅，同埋我了解到原來呢個名字背後嘅嗰種創作理念咯，咁就唔係我，但我初頭係有同你一樣諗嘅， 你哋都啱嘅， 都啱嘅，好彩好彩， 咁所以我都強烈呼籲，如果扭扭粉你哋都覺得有愛羅嘅感覺咧，試下整一個 fans MV 愛羅版， 嗰 啲將嗰啲長口 係啊 夾隻歌整一個版本。 啊、日本嗰啲叫做 AMV 啊，好似 系啊，应该有嘅。我哋听完之后， 系啊，听到非常鼓励大家整一个出嚟。因为阿张同埋阿斌啦，都有谂到呢一个画面出现嘅咁样。咁啊，今日再次多谢阿张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两首作品嘅，谢谢你。 风起了。卷入混乱的发梢，急转往腹内孕育小细胞，来自动命运怎发酵，人缘是非怎可混淆，前生的相同情绪正浓嘲，选好今生这角色，望能不够既往去尽孝，前道情侣想修补过去的新面貌，孩儿跟妈妈相抱拥，将历史尽遗忘，从投入这世界喧闹，谁躲在命运大门后，子宫里窥望日月怎么走，为求一生一世短促的厮守，逃不掉命运变成兽，愿能携着手，如此大众饰演因果的枢纽，很怕再分手，在人水中颤抖，前生的最悔内疚正浓嘲，在今生终于了，可否轻扫扫背再紧靠，仍像情侣小分争斗气，吵吵闹闹，孩儿跟妈妈梦魂中不断讲，原谅我这万年咒语仍有效，谁挡在命运大 宿命定律散不走，恒河沙数星宿，尚未绽放出自由，成长自立后成就，我母亲突然不了手，其人双双手举起，自我失留，风潮可吹走，枯树西不走，雪声对不起，让爱永久。 七点钟新闻前，听我今日嘉宾即系刘应婷嘅派台作品《沙之气》，听日五点见，拜拜。